选择是寻找人迹罕至却风景奇美的地方，远离烦躁和喧嚣，是都市人在旅行中最渴望的目的。那就送上黄雅莉演唱的《蝴蝶泉边》。如果你没有机会远离都市，可以在歌曲中寻找那片净土。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，映在花衣上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儿绣在金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歌绣在金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的歌谣，牡丹儿绣在金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最后一首歌送上宋祖英演唱的《茉莉花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人狂，让我